美国争取和平老兵组织23号发表声明，表示反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。